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汤豪的《帅到分手》啊，好奢侈的一个烦恼。 你要想象他在校园演唱的时候会说，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帅到分手》。这歌名要讲出来真的要很有霸气耶。 你说帅到分手？ 对啊，不是人人都可以就是帅到分手。 但如果是邓家华唱这首歌呢？ 帅， 邓家华唱也有别有一份风味啊。 帅到分手， 帅到分手。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那今天呢来到了10月5号星期三，很多人生日啊，非常多人啊。我们先从这个李晓开始。10月5号生日的愿望就是马克玛丽祝我生日快乐，我希望马克用玛丽的声音，玛丽用马克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这样有差吗？ 你不讲搞不好还有模仿，彼此模仿得很像。 我天哪，我是儿子冠冠，是青春点一点的听众。10月5号呢是19岁生日，我们家住在中部啊，他在北部当学生，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用幼稚的声音唱生日快乐歌。这是幼稚吗？ 屁呀、啊！ 太幼稚了。欸，最近我在看那个浩浩啊 ，How Fun。你知道他吗？ 我只知道他是阿福的男朋友。 他是阿福男朋友？ 邓福如那个 I just want to go 飞到下个宇宙，都无法了。 就是他哦。 因为我不认识他，然后 就是他哦， 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哦，大家都说他的男朋友就是很在网络上很出名， 然后一看， 他说啊，没看过，sorry， 可是好像在 PTT 人气蛮高的，是不是？ 我最有印象的是4年前的时候，他那时候要去美国当交换学生，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系列，就是他说哦，我要去美国当交换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会一人分饰两角三角这样，然后一开始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应该还是有留下印象啦，对，还是有留下印象，但是直到最近他拍了好多，比如说就是帮 Samsung 的什么 Note 7做业配，然后什么面膜鼻膜做业配，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产品给他做业配，他都会设计出一个脚本，然后拍起来觉得毫无违和感，我觉得好厉害哦，就怎么这么厉害，然后他会想出好多好多的心梗，然后就是譬如说他还有一个什么有奖征答问题，然后告诉你说诶，请问一下呢，就是你猜猜看我这一支影片是要业配什么呢？对， 那我怎么有奖征答？因为他是已经拍完整的， 他其实已经拍完整， 他不是线上直播那种， 他不是直播，所以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是互动式连结这样了。 不是不是，他就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C 是什么，然后那 A、B、C 其实都是很瞎的东西，然后 D 是土产凤梨酥，其实 D 就是真正业配的东西，这样，所以我就他会想一些很奇妙的梗，然后就把你塞进去，你就觉得看完以后你完全不会觉得就是愤怒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你看业配你会觉得太假，就太烦，可是他不会，他就是弄得真的很有趣。然后呢就因为就觉得这个人业配实在是业配得太厉害了，我就开始去看他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就发现说诶，这其实就四年前我就已经注意过他，说那时候要去美国交换学生，我没有，我不知道。然后更有趣的是，他会拍一系列的小朋友的影片，因为好像我不知道，因为我看起来就是那个他那个幼稚园的园长，长得跟他有点像，我猜是他妈，对。然后呢就是他会拍幼稚园的那个记录影片，然后就会说什么，比如说2013年毕业典礼我们要拍什么，他觉得他会拍一个小朋友的算是给他们的毕业记录吧，就幼稚园毕业记录，你就看那些小朋友，然后被逼着要讲他设计的那些脚本跟对白。 那他设计的脚本是什么？ 他就会每一年都想一些很酷很有趣的脚本，像是2015年呢，就是他设计的脚本是小朋友说哦要毕业了怎么办，然后说就在桌子上面在桌子里面聊天，要毕业了怎么办啊，就我的微积分没有过诶，会被留级这样子。什么被留级？被留级的话那这样我们是要一直念幼稚园吗？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另外一个说这样 小朋友记得起来这么长的台词吗？ 他就是要一句一句的教，嗯，一句一句教那些五六岁的孩子，嗯，他说啊，就是这样，一直被留级之后，学历只有幼稚园的，说这样不行啦，在外面那幼稚园学历没有竞争力，而且设计是很瞎的东西哦，让孩子讲，然后就好，就他们就要去出发寻找毕业证书，嗯，因为就是发现就是天外有一个话外音说，哈哈哈哈，你们的毕业证书被我藏起来了，哈哈哈哈，我说谁是魔王，然后他们就要打魔王，嗯，然后就找到一个藏宝图的一部分，嗯，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说，就看到一个魔王说，你就是大魔王吗？他说，哼，我才不是呢，想要见到大魔王还有什么还早的呢，我是第一关的小魔王，然后就跟小魔王就 PK 比赛这样子，嗯，然后比赛那个题目也超难的，什么 X 的 N 次方是N 的 X 次方什么什么之类的，加起来然后几个正整数什么之类的，嗯，好，第一关猜过以后，然后就有好几关，然后他们就设计一个关卡到最后的时候就拍拍拍拍，就然后就跟大魔王打仗，然后把大魔王消灭掉以后呢，然后大魔王就说，其实因为我想跟你们一起毕业，所以我才把你们藏起来，嗯，这样子，然后就很感人的结尾是说，那我们一起毕业吧，那我们太感人了，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呢最后一个画面就跳接到就是幼稚园小朋友排排坐，然后一个人就是在投影幕前面说，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幼稚园的毕业影片提案，大家有什么意见，然后下面就有一个说，不要啊，拍影片好烦哦，还要剪还要演， 怎么那么可爱，我要去看， 超级可爱，因为 他的粉丝页面叫什么， How fun， 然后你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直接打那个号， 好， 你在 YouTube 啊，我等一下找给大家好了，我在刚刚那 幼稚园大班典礼影片正式出炉啦， 是2016的吗？ 对啊， 2015还是2016？ 2016， 对啊，好快哦，对对对，是这个。 哎， 怎样？ 网络不给力。我不信小朋友知道他说好好你可以吃便当了这句话是什么， 小朋友全部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啊，你可以吃便当了， 他们就是用一种就是真的就是死鱼眼， 对，他们就是他们不带任何感情， 就只是要把那个话念出来 讲完， 但是超级好笑，因为你可以看到每个小朋友个性不一样，嗯，里面有一个小男生我超级喜欢，他很可爱，嗯，然后他就会就是鸟鸟当，然后就是别人在拍前面的时候他就在后面自己玩自己的，我好快乐啊，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哦，他的反应都很棒就对了，反，超可爱的，他已经拍了好几年了，三四届了，对，嗯，为什么讲这个？哦，因为说幼稚的声音唱生日快乐歌，让我想到幼稚园。 哎，快乐，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10月5号生日的伊娃，希望在节目中听到你们说伊小姐生日快乐。 伊小姐生日快乐。 他说马克冷酷的回应和玛丽装小朋友的可爱声音都好好笑，超经典。 因为这个小朋友他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啊。 马克玛丽好，我是10月5号生日的花莲一匹狼，想要点一首宇宙人的那你呢，我现在正在花莲当替代役，这大概是我最近做的最对的选择，因为花莲的悠闲的什么环境哦，悠闲的环境真的太棒了，希望当兵的这一年呢可以天天都快乐，也找到自己日后人生的方向。小时候呢一开始听广播就是听夜光家族 Combo 青春点点点，现在长大了只有青春点点点，还有持续的听下去，因为青春点点点实在太赞了，谢谢两位，希望玛丽可以用挑逗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 挑逗 哎，你憨笑什么，你不准憨笑，不许你憨笑，这一点都不挑逗， 那你挑逗啊，欧小龙那么会你挑啊。 他要玛丽用挑逗的声音，玛丽用挑逗的声音。好，玛丽，你认真挑逗一下啦。 挑逗语气是什么？ 你现在想象着。 我现在满脑都是你昨天给我看一个大奶妹用她的胸部玩 PPAP 那个影片。 你现在想着就是在你面前的是潘玮柏，不许你呆笑 啊！你看到潘玮柏就是会呆笑啊！ 那你要想，你现在在你面前的是一位亿万富翁，你不准打哈欠，你干嘛？你是幼稚园小孩吗？ 亿万富翁， 是因为亿万富翁，然后你必须要色诱勾引他的。 台铭的资产有多少啊？ 超多。 台铭有亿万吗？ 超过啊！ 所以我要色诱台铭。 对，你又笑，你能不能正常挑逗人家？ 色诱台铭哦，恰恰恰，毕竟他们是以武相会嘛。 算了，我放弃。 Happy birthday！ 当女人真难。 我抱着，双脚也慢累。沿途的风景也渐渐的看腻了，想去出发前热的鞋还是很热，外面的风越吹越来越冷，世界变得不同了，我的朋友是否坚持着，我爱的人还在找对的人，风的方向想法却又说不出口，难道是为了忧愁说着忧愁，喝一口就想要变得成熟，世界真的不同了吗，原地的话是不是梦话，蓝天绿地是孩子的童话，我听不懂你的鬼话，我一起走，寻找着那黑暗里唯一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final destiny. So carry on. 02236399550223639955，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嗨，你好。 喂， 嗨， 你好， 嗨， 你好。我们两个没有缘分。 喂，就是我最近发生一件。 你是谁？ 我是小安。 小安最近发生什么事？ 就是一件令我非常心痛的事情。 心痛哦。 对，然后我决定要来跟你们讲，就是一直讲一直讲就不会痛了。 好， 就是呢，我喜欢一个学弟。 嘿， 然后我前阵子在暑假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的跟他告白了。然后他就回我说，因为他之前都被劈腿，所以他就回我说， 我真的怕了。 对，哎，那我知道， 真的、啊， 差不多的意思。他就是，然后他说，他就是也没有想要谈恋爱，他就是觉得，因为前两个都是被劈腿，然后前两个也是做过。就是保证说他不会劈腿，但是结果劈腿了，所以他觉得害怕。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这样跟我说之后，我当下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想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再给一样的承诺，那我就是太逊了，而且他也就是不一定要接受我的承诺，我自己这么觉得。然后他就说，我们就后来就聊开，算是聊开了吧。我就跟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跟人家告白，然后就得到了这样回应。我不知道，就是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要继续喜欢他呢，还是放弃。然后他就说慢慢来吧，他其实对感情这个事情也很慢热。好，然后不是还没结束啊，就告一段落了。然后就 你们本来不认识是不是？ 对，是刚好。朋友就是有一次揪麻将卡，然后就来打牌。但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也不是对他有兴趣，是某一天，这个故事真的非常巧妙。某一天呢，我们就打完麻将，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去喝酒。他就说好，那我们就去他喝酒。然后当下只有他、我还有另外一个男生，等于两个男生跟我。然后我们就喝酒，然后因为 我喝威士忌就很容易醉，所以他们就拿了一罐威士忌，然后就我就在他家发酒疯。我已经没有知觉的那一种了，然后就只好睡他家，然后他就是反正我们两个就睡同一张床，然后我就觉得很糗，然后那时候就有点好像有点心动了这样。 对 那心动点在哪？ 是因为他都没有碰你吗？ 不是， 还是你 觉得我朋友说没有碰我才会有下一次。 那你心动的点是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回家嘛，然后所以我只好抓家，然后可是我又就是我就说什么，就他就让我去洗澡，我还就是醉晕晕的进他们家浴室洗澡，真的是整个都是在昏天晃地，是不是真的都在晃。然后洗完澡之后呢，就是要吹头嘛，然后他就帮我吹头，我就跟他说不行我自己来，然后他说不要，他要帮我吹，然后就觉得哇，我生平第一次有人帮我吹头。 但为什么会要喝酒喝到自己不生酒力呢？ 那时候因为应该是说不小心的，本来我也觉得应该没有怎么样，但是就是太开心，而且又没有玩划酒拳，就是你知道越喝到一个程度，我就会觉得想再喝，然后就变成那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到了最近，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该放弃了这位学弟，就是一直在犹豫啊，因为我觉得这么久了，而且我其实这一段期间内我都会一直找他聊天，但是他就是可能就是还是会回我，然后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哈哈 哈之类的这样。后来那天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觉得我最近又陷入了低潮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就说我跟你说那个学弟交女朋友了。 哒哒， 我真的，我当下的心情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自己解释说我觉得低潮就是让他逼过去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讲完那句话我真的就是真的音效就是得了，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真的是难过，一直到现在都还很难过。而且我们那时候在学校停车场，我就在停车场崩溃大哭。 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好像是10月1号的事。 哦，好新啊。 你说他交新女朋友是10月1号？ 不是他交女朋友好像是已经听说好像是九月中，就是9月10几到20那之间。 那你是什么时候告白的？ 8月底。 哦， 所以就告白之后不到2个月，他就交了新女朋友。 告白 不到一个月， 告白之后的2个礼拜之后，他就交了女朋友。 哦， 然后我就真的是觉得非常难过，然后是一种我怎么会被这样告知呢的心情。 那你有去问他吗？听说你交女朋友了。 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所以你觉得如果一个男生被告白过之后不要说男生女生一个人被告白之后他要交新的男女朋友，应该要跟曾经被告白的那个人讲说我要交新对象咯，这样子。 我朋友也是这样说，他说他其实也不需要告白。 你是问我还是问他？ 问他。 问我吗？ 对，就是问你。 可是如果基于因为我之前的例子都是我喜欢的那个男生都会跟我说，但是我都没有讲，这前提是我没有跟他讲我喜欢他，但他都会跟我说他交女朋友了，然后就只能就是隐隐作痛。然后我就觉得，而且重点是他给我的理由是他没有想谈恋爱，但是就不到2个礼拜，就 他的没有想谈恋爱只是 拒绝你的理由而已。 对，委婉的拒绝你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就是不需要这样啊。我觉得 你觉得他应该要直接说我不行。这样子吗？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子，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理由嘛，但我就会一直往这个点去戳啊，我就说内心就会这样想，为什么你现在不想，你不是不想谈恋爱吗？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他就说只能解释他现在忽然想谈恋爱了。非常的难过呢。 那你也真的怕了吗？你有怕到吗？ 你说因为这样难过然后不想谈？ 对啊， 可是就找不到他，应该算是我近期内 算是一个蛮喜欢的对象。 呵呵呵呵，但你要知道，就是当一个男生看到一个女生完全没有自制力喝酒这一件事情，他绝对不可能会出现在我的想交女友的名单上面。 为什么？ 因为你基本的自制力都没有啊。 哦， 对啊。 哦，这个好像比较偏你耶。 什么偏我吗？ 偏 欧马克、哦、 对你才会有这样的判断。 就一般男生不 会吗？是因为太理性了吗？ 我觉得一般男生看到这样不会说好没有，就是你是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我不会想跟这种人在一起。 一般男生不会这样觉得、哦、 我觉得啊，可能会觉得说除非他酒品很差，可能会觉得说哦，这女生酒品蛮差的，可能会。我很少听到说这女人这样自制力很差。你 嗯，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啊，就没有。 如果当下真的我本来想说，而且明明其实另外一个男生是跟我一起住，他就是死都不载我回宿舍。 嗯，他也喝酒了，他怎么载你回宿舍？ 可他也要回宿舍啊，他没有睡那里。而且我刚刚我本来是说他就是那个学弟睡床上，我睡地上。 嗯， 我本来是这样，但他就坚持要 他最后酒驾回宿舍了。 哎、欸， 这不是 应该？应该我不知道， 这不是更不 OK 吗？ 对啊，这一切都很不 OK、欸。 不管左转或右转都超不 OK。 可是也很近吧？就是他家跟我的宿舍 没有很近这种事情的、啊， 这 很不 OK。 好了，那你不要说我说他酒驾可以，我怕等一下他被检举。因为他就是平安的回到家了，这样。 这是结果论啊，他有可能就死了、啊。 没有，他现在 还在我身边出现。 对，那是结果论啊。 你打到竟然心痛，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啊。 天哪，不会啦，不要这样。 嗯，这侥幸心态蛮恐怖的。好啦，小安。 哎。 嗯。 这个痛苦是难免的， 痛苦是 一时，你大概再过 暂时的 一两个月之后，你会忘了他是谁。 嗯，可是因为他交往对象是同一个学校，而且是学妹，然后那个学妹就是蛮可爱，然后又呆呆的，你就是无法讨厌他。是啊，想说如果他是一个臭婊子，还可以就是稍微 这么送。 他如果是一个讨厌鬼，你才会火大吧？ 可是就你才有理由去讨厌那个女生呢、啊。 所以学妹可爱，你自己会可恶输了那种感觉吗？ 不会到输了，就是啊，就是他也是个好对象啦，自己没办法， 无法 没办法。 可恶、 啊、 是好好 一定要口技吗？ 对，好、啊、小安 就是臭婊子，我还可以用骂的啊，就是他怎么跟那种， 你是要讲几次臭婊子、 欸、我真的蛮难界定你的个性到底是怎么样。就好像有点蛮天真的， 又蛮偏激的， 可爱可爱傻傻，可是必要的时候又出手，就是哦那个要打人打得很狠欸。 不知道欸。 好啦，你再多讲、嗯、你再把这件事情多讲几次好不好？ 好啊，每天我就打给你们骚扰。 我知道你还可以比如说明天打给光宇哥啊。 确定吗？好吗、 就是、 这样好吗？ 就是当家族成员要分享，你就真的是多分享几次就 释怀。 嗯 嗯，上次几天都在酗酒。 啊！ 你看看，是不是很不好？这个人 没有到酗酒啊，就是会喝一点小酒，让自己好入眠，不然就是一直我就会东想西想啊，就是 几岁在那边，我必须要靠一些酒精让我自己好入眠。 而且听说女生喝一点红酒对身体蛮好的、啊， 你是喝一点吗？然后你是喝 你是喝红酒吗？ 然后你是喝好的红酒吗？ 有好的红酒吗？因为我之前都是喝白酒，可是没喝过什么特别好喝的。 就酒一定也是有一些就成分好一点的、啊，原料好一点的、 啊，或是工业酒精啊。 那会直接往生吧。 嗯。 而且那阵子就是算是这几天真的心情差到，就是觉得人生可以结束了。 有这么严重吗？ 因为一个男的他不敢老实跟你说他不喜欢你，然后。他就只是不敢跟你说他不喜欢你而已。 可是，哦，可是如果别人跟我说他喜欢我，我会跟他说，我就是对你没有感觉这样。 啊，你做到，你做到的事情， 不代表世界上其他人做得到。 对啊， 哦， 嗯， 哦，想到这个，因为我会看舞台剧，然后当天知道他交女朋友的时候，我还跟他单独去看舞台剧、欸，真的是要疯了。嗯， 要疯了， 好韩剧的台词哦，要疯了， 啪啪啪， 你下手， 啊，刺，要疯了。 真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很差哎、欸，而且我们看舞台剧的内容还是有关爱情的哦。啊、oh. ！ 但这都是事后回想啊，你现在就是没有活在当下嘛，就活在过去当中。 我无言以对。 乖啦，吹那个电风扇降温一下就没事了。 哎、欸，很大声是不是？ 嗯，也没有还好，但就听得出来。 好哦。 晚安了。 好， 拜拜， 拜拜。 Like you, what I feel came right in the letter. So I wrote this for you. Next to you, I know lies, lies, lies. How it feels when love dies, dies, dies. And you told me goodbye, bye, bye. I don't know when it's over, when it's. 献给纽约的情书，多位名家与巨星携手合作，格莱美星光聚集，天神歌姬 Aline 献唱隐藏单曲 Moon River。 There is such a lot of words to say， 涵盖古典、爵士、流行，朗朗首张跨界专辑《纽约狂想曲》。 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太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太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每个人都是一块拼图， 因为相互独特的缺口，才拼成一整个宇宙。陈英喜 Jocelyn 首播创作主打拼图，找到不完美却真实的自己。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我是黄立行。 外电的 UFO 12:46，0223639955，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青春期543，不管你是不是青春期，都欢迎你打给我们543。 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左爷爷，我是左左。如果我现在20岁，我20岁，我想做大明星。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我是李佳彤，6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4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4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我是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分公司总经理林国峰。飞碟电台从梦想出发，在宇宙飞行20年来，为台湾的天空带来无限的声音。飞碟20超越无限，祝飞碟20岁生日快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们的来宾也才来到第二位，1点01分。嗨，你好啊。 喂，马克玛丽。 嘿、hey, ， 你好。 我是 Miki。 嗨。 我跟你讲，我今天好开心哦。 哈，怎么完全听不出来？ 啊？ 你听起来，我以为你不开心。 怎么？为什么开心？ 嗯，因为我新竹的朋友来台北啊，然后陪我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今天去逛菜市场啊，买了水果啊，还吃了自助餐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聊了很多啊，这样子啊， 嗯，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很开心啊， 嗯， 久别的朋友重逢在一起的话，就会很开心啊。常聚在一起的朋友反而不会很开心啊。 嗯嗯，好，所以就久别重逢朋友一起聊天，一起做很多事情，觉得很棒。 对啊，那种感觉真的是 very good， very good， yeah， 太棒了，感谢你 Miki。 马克玛丽， 有 马克，你有没有教书教那个国中生？ 嗯，没有，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啊。 是，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投资好了。 哦，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呢？ 因为外面景气不好，夜市都租不出去这样子。 嗯， 然后我有观察市场啊，有些商人都转到大陆去这样子。 嗯， 然后我也打算破浪卡的后啊， 好， 一个月4万块， 4万块就多呢。 对啊，就是安尼啊。 好， 讲啊，你妈有台语， 你妈台语讲。 好， 玛丽，我听你讲台语，你的台语实在很比我还差劲。 不要讲，我已经袂歹啊。 安尼啊。 对啊。 我因为我有听你那个下午那个跟那个。跟那个 老兵哦，艾丽哦， 对啊， 刚一阵会都搞到撩乱了。 艾丽是不是不会讲台语？ 她台语很烂。 嗯， 我跟你讲，你们可以再出书去，譬如说你们去哪里玩，哪里玩有没有可以介绍出这种书这样子？ 我都没有出去玩啦，我很可怜欸， 都没有出去玩。 对啊， 那你可以介绍小吃的、啊。 介绍小吃哦，你是台湾小吃哦？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介绍台湾哪，譬如说你听到哪里好吃的，你就去吃吃看这样子。那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就把它照相照下来。然后跟那个老板讲说，你要不要做广告啊？怎么样？这样子啊？你说我们是出书商啊，这样子啊？帮他出书的话，你还可以赚外快嘞。 好，感谢你的建议 ，Miki。 嗯，对啊，因为你们有念大学哈、哦，所以说你们的那个 IQ 比较好。 应该不会吧？ 不会啊，我觉得说。玛丽，你可以跟马克两个人合作这样子，然后就是找那种智商，然后 去。Miki， 你今天投比较多钱哈？ 没有，我投5块而已。 5块， 差不多。我刚刚已经掉4次了，现在最后1块了，对不对？ 对， 拜拜喽。嗯， 我是打电话进来跟你们说一声，祝你们新的一年，新的希望要来了。 好 ，OK， 好好， okay. 再见啦， 拜 拜。 是以就是10月10号就是武昌起义国庆日为新的一年的开头，这样子。0223639955，0223639955。为什么 Miki 就是他说很开心，可是听起来你不觉得？对，你不觉得他有点在哭的感觉吗？ 但有可能是白天可能陪朋友这样 太累了， 对，很累。其实， 嗨，你好。 哦，喂，你好。 嗨， 你是谁？ 我是刑天宫外星人。 刑天宫外星人，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就是我上一辈有去看那个《白昼之夜》，嗯，然后我看到马克。 你有看到我？ 对，我看到你 在哪里。 然后我就很想要 叫他， 很想要，对，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因为旁边有其他朋友。 哼，你怕被人家发现你在听广播？ 你怕其他朋友笑？ 是马克旁边，马克旁边有朋友。 哦， 对，我是在那个 在哪里遇到 DJ， 就是很多蓝色、黄色的篮子那边 运动场，就是狂那边。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我和我朋友想要去看李英宏。 嗯。我也是啊，我也往那边走啊， 就我又看到你了。 对啊， 然后我们就挤在前面，你知道吗？就是我跟，就是为了想要看他，就觉得很有趣这样。 呵呵呵， 我觉得活动还不错， 很棒哈。 嗯， 希望每年10月都来一个， 因为我觉得那个户外那个音乐还不错，因为那个运动场第一个 DJ， 我和我朋友都觉得他的歌很好听。 嗯嗯嗯， 第一个， 嗯，好的。刑天宫外星人，后来那天待到几点？ 后来跟我朋友去喝酒，对，去酒吧喝酒，好像到早上才回家。 好像到早上， 所以真的白昼之夜哦。 对，但是我们、可是我没有走完，因为它好像很长。我只在北门的附近， 嗯， 然后后来和我朋友就去信义安和那边喝酒， 嗯， 然后后来就早上就回家这样。 嗯， 对。 哪里的酒吧有开到早上啊？新安恒 不 是3点多就关了？ 对，是3点，然后后来好像就跟我朋友搭车回去吧，去我朋友那边。 怎么觉得对于那天的回忆好像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啊，但是我必须要说，白昼之夜玩的隔天， 嗯， 台北市街道好干净哦。 是啊， 我是说都没有人。 哦，我以为没有垃圾 了。不是，是都没有人，就是我就走在路上觉得，哦，好快乐，好像过年啊。早上的时候了，嗯， 哦，好，就这样， 晚安了，刑天宫外星人， 谢谢 你。你到底是外星人还是刑天宫？我逼你选边站。 外星人， 很棒，再见， 谢谢， 很双关哦。 你说刑天宫外星人哦？ 嗯， 对啊，刑天宫不是就是另外一家吗？ 嗯， 0223639955，1:08，你好， 嗨，马克玛丽。 嗨， 你们好， 你是 国道什么那家？ 哎，要记的时候来了， 不是已经问过很多次了吗？ 我们要问第3次， 怎么这样？这样真的很不 OK。 电话费 你就是那种， 你跟我讲， 你就是那种女生，这个时候就是不能问，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那种啊，好像还要再问一下，一直撸，那就是错在我们，你还要再把它讲出来。 对不起， 那好， 我错了。活到小飞侠， 都是我们的 错。你先讲， 纸跟笔， 纸跟笔 ready 好了。 对， 还是我私讯，还是我私讯好了。 好啊，你私讯也可以啦， 私讯就每次都不会忘了。 对对对， 对啊，私讯给你 就好，私讯就有记录了。私讯 给马克还玛丽，马克好了， 好给我好了， 好， 我私讯给你。 好，好， 我只有两件事要讲， 请说。 第一件事就是真的 高尔夫球女， 不是啊，我没有要讲他了，我把他当男的了嘛。马克的话我一定都有听啊。 哇， 对啊。我先讲第一件事，山西真的不能玩太久。我以前以为认为是，那就跟看书一样啊，没有问题啊。 嗯， 我们以前看金庸看多久也没有什么肩颈酸痛这种问题。 嗯， 可是手机真的不一样，我真的中招了。那天机场啊，我在机场领货嘛，台风天两天二三，所以我们礼拜四那天第一天上班，那机场整个爆场，我等货等了6个小时。 哇哦！ 啊，坐在那边无聊就开始玩手机，因为整个都塞爆了，全部都是货。反正我们领不到，我就在那边玩，从那80几%的电力玩到10%，真的玩了4-5小时，反正就一直玩。嗯、然后回到家还有点不舒服，可是也没有到很痛。 嗯。 隔天睡起来，我以为我落枕。 嗯。 单纯就昨天怎么睡到落枕？我已经、好几年都不曾落枕了，我怎么睡到落枕？ 嗯。 自己不知道病因，就是乱抓。自己乱抓病因， 嗯， 其实我是已经是看三星看到肩颈酸痛的， 嗯， 那我就不知道，你还是继续玩，昨天还是很多货，也是玩了2个小时， 嗯， 不会好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肩颈酸痛就不会好， 嗯， 礼拜五礼拜四开始玩，礼拜五起来绕着5、6、1到昨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认为。这不是落枕，也不大像啊，越来越发觉不大对。我就 Google 肩颈酸痛、低头族，对，肩颈酸痛、低头族，然后真的就跑出就是一个苹果的那个影片， 嗯， 就是医生教你3招，我就把它点出来看。 那个医生，那个治疗师是不是姓简？ 我没有，一个女的，穿白袍 嘛，是女生，好。 嗯，后来他就说了第一招怎么样，第二招怎么样，真的不行，第3招他就是叫你卷毛巾， 嗯， 就有点像艾莉讲的那种。卷毛巾， 你就放枕头跟脖子 垫在你的脖子后面，对，然后你就往后躺5到10分钟。 嗯， 我就马上坐，我就照着坐5分钟。本来转头而已哦，那个痛度大概是7。 嗯， 可是我真的躺完起来，那个痛度就剩2跟3而已。 哇， 就轻松好多。 一直躺5分钟而已。 后来我就发现我不是落枕，对，我真后来就远离山西嘛，第一招远离山西。 嗯。 第二招什么？我忘，就是做一些伸展，真的还是痛，那就做这是第3招。 所以只要把毛巾卷起来，然后放在 你可以 Google， 一定就是苹果的影片，你就有肩颈酸痛。 你躺在枕头上的时候，其实你脖子有个空隙，你的毛巾卷起来等于是 这样就可以好 在那边。 对，要一点大啦，大概就是你看那个旅馆的那种，大概差不多 大条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真的差好多，我现在开车就舒服多了。我本来已经痛3天，这都白痛的。因为我以为落枕，落枕无解嘛，落枕就是要等它1-2天好。对对对啊，然后后来就最近就不敢碰啊，不是啦，就昨天就不要再看了，然后这样子活动，舒服好多。第一件事讲完了， 嗯， 好。 第二件事就是现在，我要讲什么？最近货很多， 嘿， 最近货很多。那有一句话叫"春寒乍暖鸭先知"啊。 所以 觉得 景气 财报应该会很好，我觉得财报应该会很漂亮的， 太有用的资讯啦！ 对对对，因为那个也只有一个人会知道我的工作以后会固定问我，就是我们家那个机车行， 嗯， 他就有玩股票，他每次看到我去换机油，他只有一句话， 嗯， 最近货多吗？ 嗯， 最近货多吗？我就说最近没有很好，因为5月、6月、7月、8月我都跟他讲。我上回两两走咔嚓嚓的走，就是脚踢一踢就好，就货就是不用堆叠什么嘛，就空空的啊。最近大家都在哀我们那个单子啊，因为我们做海，我们高雄做海运嘛， 嗯， 海运做到小姐跑掉啊，啊，应征来就说什么、 太累， 这真的很累，我们每天都做到11点，应征哦 ，OL 办公室的哦， 嗯， 然后北部啊也是领货领到哀哀叫， 所以你们是什么？就是台湾的 出口啊， 台湾的厂商要出口出去的货， 进口、出口都有， 进出口都有，然后货也都很多， 都很多。 国道小飞侠，我以后就是我也要常常就是请你 回报这件事情，就请他每个月回来讲说最近怎么样就好了。 最近不错啊，最近真的很累，最近真的很多货。 嗯， 出口以前像台风前那一天晚上还出，前一天还出100多吨。 嗯， 我就觉得啊，很久没有那么多啦，还都在赶什么？我也是飞机上去也是台风，也是停，也是没飞。 多头总司令出发啦！ 我就觉得最近不错啦。真的最近不错啦， 好好。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破坏才有建设，因为有两个台风嘛，台风会有些东西就比较急迫性会走海啊，会走空啦。有没有急迫性？因为我需要了就会走空嘛。 嗯。 然后还有十一长假，他们可能也是急着出，可是进口还是这么多啊，进口跟十一没关系啊，大陆的货也不多，还是别的地方进来蛮多的。 嗯。 好、哦，就两件事情面回报。就山西真的不要铁，这跟看书不一样，大家都要注意，那个时间真的不能玩太长。 好， 嗯，好， 感谢你， 就这样咯，晚安， 拜拜， 拜拜。 国道小飞侠有这么有用？我就拿一个毛巾在那边靠一靠。 那个老兵也说很有用哎、欸，所以他才会在节目上讲了不止一次，最后还拍了影片。 老兵自己拍影片？ 他叫当时的助理姑姑拍影片，就是姑姑当躺下去的 model， 他拍，然后讲解，因为。因为你讲都觉得自己讲的很详细啊，就是你想象你躺着，你下面不就有空隙吗？你把毛巾卷起来放进去，但永远都有人说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嗯、 就他真的不理解，然后放哪上面吗？旁边吗？下面多大？就很多问题，然后最后真的受不了，说那我就直接拍一个影片一了百了。 嗯嗯嗯，好，所以大家有肩颈酸痛的话，如果是因为低头族造成的话， 嗯， 可以用这个方式。 就是你想要舒缓它，你各个方式都试一试。 那如果舒缓它的话，可我现在想象，我就把头仰起来不就好了吗？ 可是你这边是空的啊， 所以空的不行。 是你放着，是你等于是你躺着休息的时候，它有点支撑住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快睡着了，因为我吃了噜噜，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快要感冒了。 但是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医师有出来说，就是这个方法很多人试，就各式各样，或是他说，但是。就枕头也很重要，他就在呼吁大家说不要去就是迷信各式什么要睡很贵的枕头、 哦、 说你要睡很软的枕头，睡很硬的 记忆枕。 他就说一个方法就是你不停的去试枕头， 嗯， 就是这样，你就会试到一个适合你的。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不一样，没有一个特定的枕头说这就是最好的，适合每一个人。 对，然后、哦、对啊，那什么方法呢？就是试睡。 嗯， 他就说他也是试了，最后发现现在这一颗他睡起来最舒服，然后那一颗枕头也没有很贵，才1000多而已。 嗯，说到就是会，我觉得现在有 Google 实在是太方便了。就是我不是牙齿痛吗？ 嗯， 就又没有蛀牙、啊， 那最后到底是为什么？ 也不是牙龈发炎，也不是啊。 嗯。 所以我就会查牙齿痛， 嗯， 对，就在 Google 查什么牙齿痛没有蛀牙或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看跳出什么、 嗯、 然后就跳出一些蛮奇妙，就是强那个什么颞颌关节炎又跳出来、嗯、然后一个三叉神经痛也有跳出来， 嗯， 对，但之后还是不知道干嘛，但我 看完了没有感觉， 看完了之后你大概可以只是很确定说，你不要去看牙医、 嗯， 因为这可能跟牙医没有关系，因为就是没有蛀牙， 嗯， 就可能是一些其他原因。嗯、对，你就算去看牙医，你可能也只是被，如果是你信任的牙医的话，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哦，我帮你擦一些消炎药或什么之类的。 嗯， 如果是你不信任的话，他可能就会恶搞你，蛮恐怖的、嗯。 所以最后方式一样，就是多休息、 睡觉，一直睡觉， 吃清淡，就这样。 欸，我没有想要吃清淡欸，但说到睡觉这件事情，我明知道要睡觉，我昨天我还是看了皇家马德里对雷霆的比赛，而且还没想到 几点到几点。 Well 啊、大概3点半到5-6点，他们打到了延长赛，真的想不到啊NBA 球队输啦。 广告喽！ 亲爱 的，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呢，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哦，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泰勒斯经典返场，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一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哎 1:20022363995，嗨，我好吵。哎 ，Miki， 你又再投5块钱哦。 马克啊。 哎呦。 你刚才说你的三大神经韧带痛的话，哈，就是你吃了太烈的食物。 哎 ，Miki， 你刚刚，哎，那你都在哪里听广播啊？ 我刚刚就是听到你们说马，我听到马克说他三大神经在痛啊。 所以你是回家听完之后冲出来打电话吗？还是你一直就在外面听？ 没有，我回家了，回家然后听到马克他讲。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家跟公共电话只差距离这么近哦。 对啊，就是转角而已啊。 啊，冲！ 我家的公共电话就是在转角而已啊。 可我的讲三叉神经痛好像只有在1分钟之前呢，你出门下楼这么快啊？ 就1分钟而已啊！ 你马上冲出门按什么钥匙什么也不用锁门，啪啪啪啪啪，还是你就住一楼？ 对啊，我们家是一楼啊。 那你半夜你一个人住吗？你半夜这样出门，家人不会觉得你别去对？ 不会啊，那我跟我妹妹住啊。 那门啊，那开开关关，那别砰砰砰。 没啊，我拢就睡你耶。 呵，三叉神经痛安怎？ 你睡眠不足，还有就是吃到那个烈的那个食物。 烈的食物哦，虾米是烈食物？ 烈的食物就是麻油鸡呀、啊，或是说像那种。 伊也无爱食麻油鸡呀、啊。 我无啉酒呢。 反正你吃了。 麻油鸡有酒吗？好像没有，对不对？ 有。 哦，有 米酒。 好。 反正你不要吃那个烈的食物就对了，你只要记住就对了，因为你们的生活正常作息跟人家不一样。 好， 知道吗？ 知道，我知道。 对啊，因为我一听我就想说，我想说你一定是吃到那个比较烈的食物，就是比较上火的东西呀、啊。 火气大。 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你吃的，你就要你随，如果你有吃到那种烈的食物，你就要水果就是比较凉的食物，凉的水果，就像火龙果比较凉的食物，比较凉的那个水果， 降火气。 对，就这样子。 好。 或是买黄连吃也可以。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黄连很苦哎，但是很有效哎。 好， 我一个朋友，我介绍他吃黄连，他那个病毒有没有都排出去？ 哦，听起来好可怕哦。 他手，因为他有那个脂漏性的那个 皮肤炎， 脂漏性的那个什么 皮肤炎。 对， 你看，我就明明知道脂漏性后面要接皮肤炎，我讲的第一次他没听到，我只好讲第二次啊。 他 他就是他跟我讲说他有 那个 他有那个脂漏性的皮肤炎，然后我因为他我以前不知道啊，那我 知道他有脂漏性的， 他只是把手给我看，我说你的手怎么这样子？哎， 难道你是得了脂漏性的？ 我没有，他有， 他有得到脂漏性的。 后来我就介绍他治黄连，后来他现在手都好好的， 真的哎， 真的啊。不骗你啊，我可以 马克不会吃的， 他是个警察你知道吗？ 嘿，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们如果知道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哎呀，又到最后一块了。 没关系，反正 不许你投钱哦，不可以再浪费钱咯。 我知道，我是听到马克那个三叉神经在痛，我才打电话来给你。 好，感谢你，感谢感谢。 有互相关心嘛？大家都是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啊？你说对不对呀、啊？ 丢丢丢丢丢丢丢。 好凶，好凶，闹鬼丢进包。 好好好好好。 阿妹，现在进包啊！ 好， 你马卡扎困啦。 好啦， 晚安。 对啊，我听你的，听你的，听完我再困。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想下个礼拜遇到我妈，我妈又会说：“哎、欸，那个听众，那个叫什么 Mickey 的那个、哦，他真的很关心你，他是真的很关心你。 你想吃黄连吗？我可以从家里搓几颗来给你。 你家有黄连哦？ 对啊， 是胶囊那种。 对啊， 我要。 你要吃胶囊的黄连？ 对啊，胶囊就不会苦啦。 嗯，我以为你不会想试这种东西。 为什么？是胶囊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知道我胶囊里面放什么？ 你要放赛哦？不会吧？你要把塞大出来以后，你要用什么吸管把它吸起来，然后装到胶囊里，再把它封起来， 然后就亲眼这样看你，香吗？ 就搞刚哎的，你是姐妹吗？ 这花我好多时间哦。 你是 The Help 吗？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是1:26。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543一下啊，或是呢你也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怎么了吗？ 没有，我真的是快 要睡着了， 快要撑不下去。 现在露露不太会想睡觉啊，我记得露露的那个很轻耶， 现在就是睁不开眼睛。我如果还骑 U-Bike 回家，是不是跟酒驾是一样的道理？ 是。 好，所以我等一下要脂漏性皮肤炎。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过恨。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这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你没有看过的陌生的脸，更热或更冷的水，更软或更狠的嘴，更深刻的怎么体会，谁的眼神最深邃怎么体会，哪种笑容最珍贵，最忘不了什么事是你最放不掉，忘不了的黑暗，忘不了的光，忘不了的安心，忘不了的慌，曾经历的人们啊，那都是过程，那都是过程，那都是过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道路城市，精神寄托电影音乐文字，人们记录着他们说的真实，如此你只知道结局的故事。 Hello 你好，青春点点点，你好，你是谁？ 你好。 嗨， 我叫做美男子。 嗨，美男子。 是，你好。 美男子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美男子，对不对？ 应该不是，我是光宇认识的美男子。 哦， 好，那光宇哥的美男子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没有啊，夜深的平安回家最好。 为何突然讲这一件事呢？ 因为现在应该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抓宝啊。 现在还有人在抓宝吗？ 啊，这个您看不到的，只是这个游戏在荼毒很多人。 可是人应该已经少了至少三分之一吧，我觉得。 嗯， 但是危害社会的也不少啊。 你说还是有人在外面就是 走溜人。我知道新庄好像很多人，那天我新庄的朋友其实就是李嘉莲，他就跟我抱怨说很烦， 因为就新庄一直有小火龙嘛，对不对？ 就太多了， 到处都 是小火龙，就是导致他骑机车因为太多人他就变得很难骑， 嗯， 所以会造成一些社会的问题啊。 因为之前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北投很夸张，然后警察局有跟宝可梦公司反映说可不可以不要再， 嗯， 对，因为北投路腹地太小，太危险，嗯。然后我看到那个新闻是写说，的确那个好像就有回应，然后北投的那个特殊怪就减少了很多， 哦， 人潮也少了很多。 所以有一个外国现在就是说不准要提告宝可梦任天堂公司啊， 哼， 所以就不准再去城市玩这个游戏， 不准在什么在自己的城市玩这个游戏啊？ 对，他等这个城市准备提告啊， 嗯。 对啊，这新闻杂志上面其实都有在阅读啊。 哦， 只是因为我上次就是看到一个宝可梦哦去世啊， 去世了，一个宝可梦去世， 不是骑士， 骑士 摩托车，骑摩托车， 嗯， 边骑边抓宝，结果就跌倒了， 嗯嗯， 然后就造成旁边的无辜的人被撞到， 嗯嗯嗯嗯， 那其实这边衍生很多的问题啊， 是 哇。玩游戏必不可止，但是玩到这么疯狂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病态， 就是不要害到别人啦。 当然 是， 对啊，那别人何其无辜呢？ 是， 你现在是在家还是不在家？ 哦，我现在要去一个工程地。 工程地？ 对， 你要去建工程的地方？ 对，去巡视一下吧。 现在？ 当然啦，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工程类的，有时候越玩一些东西要去看一下，看保全有没有偷懒啊。 所以你们是算是监督保全的人。 哦，我有时候看建筑内部，想说这么晚看什么？ 哦，这是例行性的一种巡视啊。 那如果他在睡觉，你们会怎么样？ 起来， 录影存证扣款。 所以不讲话就默默的录，录完就啾跑走这样。 这是一种监督啊，要不然公司也是请他们来去做守护啊。 嗯嗯嗯， 要不然游戏内部的损失谁要负责？ 你是保全的夜班保全的噩梦。 那如果他坐在那边看金庸小说也会录影吗？ 金庸小说是没有那么离谱啦，只是看他的状态，啊， 他就是调咖挖鼻孔看金庸小说。 其实我们不能去否认人家辛苦，只是说去关心他一下也好， 因为我就很好奇，那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就会决定说，好，这个我要录影存证。 玩手机可不可以？ 其实基本上哦，他们有定点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去巡场， 嗯， 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去巡哪里，这个都有固定的行程。 所以只要有做到就 OK。那其他你定在位置上，你要干嘛，其实 OK 的。 对，因为他们 只有睡觉不行， 感应卡会回应。 嗯， 对，所以他们到哪边去做巡逻，比如几点几分到这边去看，这些抖音感应的方式，知道他在做什么， 嗯， 就是说我们在加强他的一些督导跟巡逻。 古婷，你竟然说，那如果保全 call in 呢？ 保全 call in 吧。 你发现他在跟很奇怪的主持人在讲电话，他在点歌，会录影存证吗？ 基本上是不会啦。只是说有一些时间到那里，就是看他有没有做，就是固定的一些工作这样子。 好，就看他有没有固定去巡点、去巡视这样子。 是， 好好好好。 对， 美男子晚安了。 好， 晚安，拜拜。所以保全类这个工作也很累，因为我要去盯深夜保全，欸， 嘿， 辛苦辛苦。 但总而言之，就是你该有去巡的点，就有去做这件事就可以。 嗯。 然后待在位置上面， 可是王 石，就是，不要睡觉。 我不能隔天再调那个，比如说不是要有 BB 卡，你要看那个记录吗？ 哼， 我不能直接调那个记录出来看，说他在那个时间点他有去到那边了，他要打了卡了、嗯、OK 这样。 不是啊，他刚刚说的不是说他身上带那个卡，然后我直接可以在云端看到，就是你有没有移动去那个、哦、还是我想的太科技。 他刚刚讲到这个吗？我们刚 还是我现在已经腔掉了。 他刚刚讲到这个，他如果有云端，他干嘛出门？ 哎、欸，哦，哎、欸，0223639955，嗨 ，Hello， 马克玛丽，晚安， 小刘啊， 对啊， 小刘，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说，我今天参加一个社青团体，然后一个辅导带了一个心理学的活动，我觉得很好。 好棒， 还是让我们就是在涂画纸画自己的 手，脱袜子画自己， 涂画纸 哦，在涂画纸， 对对对对对，画那个自己的手，然后会代表你内心所要想的什么事情， 画自己的手代表内心想什么， 那怎么 对对对对对， 怎么看啊怎么看， 然后、就是、 怎么看， 然后 怎么看， 就是每个手会然后做一个连接， 那老师解释你他要怎么，他有什么说法吗？他看到你画了什么，然后说这个跟你做了什么连接， 连接去哪， 连接就是彼此，就是你在这个团体代表说你的比方说你是在这个团体表现的是突出还是不突出，或者是你所扮演的角色是这是凸显的还是不是凸显的？ 你说这个是他们请来的心理老师吗？ 心理学的一个辅导， 所以他也没见过你们，也不认识你们，就单纯在今天来看你们画手，然后跟你们说。 他在两个月之前有带过这个活动，然后两个月之后又有来带这个活动。嗯，对。 很棒， 然后我想回应你们刚刚那个问题， 回应哪个什么问题？ 因为我之前也是做保全哦，然后他刚刚那个是夜督的那个长官呐、啊，然后他们所看到的是，如果保全在睡觉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拍照存证，然后就会扣薪水。 他刚刚的确是这样讲，没有错。 对，然后如果你在看小说或者是听广播或call in的话。道理讲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情， 好， 刚刚也差不多是这样讲， 感谢你， 对、嗯、对， 晚安了小刘， 晚安， 拜 拜，0223639955，嗨嗨， 你好， 嗨你好， 我是启飞将军， 嗨启飞将军，嗯， 偷打电话启飞将军，今天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们健康课嘛，然后今天、欸、嗯这次就学那个，就是看有什么被什么那种性骚扰的案例，嘿，然后还有哦对，然后跟同学讨论就是互相的身体界限， 哦，就譬如说我碰你的手肘，你觉得不行，这很私密，不可以这样子，这就我身体界限， 对 ，OK， 嗯，然后我要讲一下今天， 我觉得讨论身体界限蛮不错的， 对啊，嗯。 以前都没有这样， 嗯嗯，那、 欸、然后问我要问一下，那个除了用手机打之外，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进来？ 家用电话、 啊，那那 家用电话很难的意思是什么？你说你 没有，因为我手机，我怕我里面，因为我是储值卡，我怕用太快了被骂。 哦，用家用电话，家用电话还是你没办法拿到家用电话。 麻烦，嗯， 麻烦， 因为客厅有点远，嗯， 那 没有办法， 你就透过电，你说你房间有电脑，你说透过电脑有没有办法打这样子吗？ 网络电话 Skype， 网络电话可以吗？ 可以啊， 嗯，怎么用？ 就 Skype 啊，你知道 Skype 这个软体吗？ 你说 SKYPE 吗 ？Yes。 然后就是进去就可以了。 进去、 啊、那个钱要怎么储值进去？ 一样啊，也要储值啊。 怎么储值 啊？ 好像去买点数卡， 好 像 听起来有诈骗、哦。 我现在好像在诈骗一个国中生，怎么会这样子啊？要去买点数卡，把它刮开储值进去，不然的话就是你要用信用卡。 你要我买几点？ 男主持人，你要我买几点？ 这个不好说。 你要我帮你买是不是？ 不用不用，不然就是用信用卡。可是因为你没有信用卡，也没办法做这件事。 嗯，好。 对啊。 嗯。 啊，如果有人要叫你买点数，你还是要小心哦，好不好？ 我没什么在玩游戏，没有什么在玩那种要储值的游戏。要储值，我连自己都储不起啊，帮别人储。 我连自己都储不起了。 好好好，那就好。晚安了，起飞将军。 哎，等一下，我还想讲一件事，可以吗？ 请说。 我今天送礼物给我喜欢的女生， 嘿嘿嘿， 因为她今天生日， 嘿嘿。 那我送她的时候，她有一个很神奇的表情，我就是看不懂。 你有办法具细名义的说出来吗？ 表情没办法形容吧。 但是就是你觉得那个表情很奇异，非常的奇异。 基本上我认识了两三年，第一次看到。 什么表情啊？吐舌头。 不是，就是 似笑非笑， 看起来很奇异，感觉就是真的不好形容啊。 那到底是笑还是不笑，还是 柳眉微蹙？ 不知道，可是你觉得我不要直接问啊？ 樱桃小嘴微瘪， 不是啊， 双眼圆睁。 你说直接问他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对啊， 那 对啊，那就问啊。 你送他什么？我有点好奇。 送他一只东京 台北来回机票。 东京不是啊，东京史努比博物馆那边买的一支笔，还有我写了一张卡片。 嗯， 那张卡片我觉得送出去的时候有点心虚。 为什 么？因为我是在被同我在被一些朋友，就是一些被朋友讲之后，我大概在前一天。才做，就大概昨天一两点的时候来做。 这是你亲手做的卡片？ 就只有写字，而且字很乱，就是基本上我可能要上午跟他道个歉，反正那片有点乱。 嗯 嗯，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会做出一些很奇异表情的地方，顶多看到手工卡片有点呜这样。 就可能第一次给他礼物吧。 那你看下一次在给他礼物的时候，他会不会有这种奇异表情？你再打电话讲给我们说。 你就送他一颗糖果看看，这样。 下一次是明年啊。 也不用明年啊，为什么一定要生日才能送？ 习惯吧。 你想送就可以送、啊。 就明天买个小饼干给他，这样。 国庆日快乐。 嗯。 好了、啊、好，我会再加油。 拜拜。 好了、啊，谢谢，拜拜。 世界改变，时代进化。是多少人默默努力，多少年始终如一。 有一位天才，改变了整个时代。他的基地，我和你都放在口袋。创意澎湃，比天下大不实在。他改变每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位人，的这位人，工作认真，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昼夜不分，难受奔腾，难受奔腾。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yeah, 每天看到无声无息，多少人默默努力，多少人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看到钟声打响，带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照亮，都一样。我名字的每个英雄，每个无数年来把世界 都值得被歌颂。方大同全新推荐单曲《很不低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BOX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恢复单身不简单。 杨丞琳首度指导，阿萨友情话刀真实呈现。年轮说第二首推荐曲。单给所有不被孤单击溃的灵魂 EMI。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We are the lion。 今晚的最后一通，嗨，你好。 嗯、啊， 就是你 最后一通了。 Yes， 我是翔翔。 翔翔，你为什么每次打电话都像在吃东西啊？ 而且你今天听起来好远哦。 因为我现在用 Skype 讲电话。 哇哦！ 因为我现在很可怕。 怎么了？你被抓走？ 我就是上学完之后，然后我去吃宵夜，然后呢，我就忘了。就是我今天来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的摩托车快要没有油了。 嗯， 然后但是我想说，我就是要赌一把。我想说，我就是不想加油，然后到学校再加。然后我就忘了加油，然后现在回家，然后我就在大路上现在卡在这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真的完全没油了？ 完全没有，就是骑到一半，它突然速度变慢，然后就突然就是不能动。 哇、哦！ 所以你无视那个灯已经在噔噔噔在亮那样。 我就是想说，噔噔噔，它通常还可以再跑一下下。 噔噔噔，不就是我要不行了吗？ 通常原厂都会设定，就是说 对，就还是可以跑一下啦。可是你在北投大渡路、 啊， 你要跑到哪里去？是不是要很隔很远才会有加油站？ 没错，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我就 是走路牵不到那一种， 就是走路要牵到，就是真的是可能会一个小时之类的。 那就只能停在路边，然后开始譬如说叫车，然后去加油站，然后用你的矿泉水瓶装个一瓶满的，然后再 回 去，然后再救他吧。 那我就觉得说，我就不想要花计程车钱，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拖。 那你有朋友在附近吗？ 我有找朋友来救我，但是他还没有出现， 所以他就是会来 嘛、欸、他出现了、嗯， 哇、 wow, 哦、wow, 我们只是你排解时间的工具而已。 对啊，我觉得很开心。 再见， 拜拜。 好啦，拜拜。 世界上有朋友是开心的事， 真的好美好哦。 嗯， 我如果有一天在大渡路，然后 你为什么去大渡路啊？ 抓宝怎么样？我有一天因为抓宝在大渡路上抛锚，你会来救我吗？ 你骑机车？你哪有机车？ 我有机车。 你明明就没有机车。 我有，就是有嘛，没油了怎么办？你会来救我吗？我只有你这个朋友。我只有你 这么可怜，那你就叫车，我那计程车钱我出这样子。 我就知道， 哎，计程车钱我，海里说我救你， 谢谢你，海里。 哎、欸，你想要在欧马克的粉丝页面发文，你有说不完的汽油，哎、欸，天哪、啊，简直就是中东王子， 没有、啊、 奔涌而至带汽油罐的桶的， 手机也没电了，我就只有 我用1%的电力打给你。讲到一半就没了。喂，吴玛丽，我在大渡路上啊，我现在没了。 好了、啊，如果是这样，用尽最后一趴电力吼出来，可能就去救你。 好难过，这样我要悬在那边，我要一直想着吴玛丽到底会不会来救 我。 我 现在答应你嘛，你就剩那一趴电力打来，我就是会去救你这样。 真的、哦？ 嗯。 那如果我在垦丁呢？ 垦丁我真无法。肯定你先去找个行动电源比较实际吧。 肯定就不行哦。 你先去，他们捷运站也有那个吗？ 肯定哪里有捷运站。你也是露露吗？ 你先想办法到高雄。 肯定什么捷运？ 你先想办法到高雄， 万峦站， 再去高雄捷运站看里面有没有可以充电的。像台北捷运，很多人都在那边行动上网哎。 那也要记得带充电器。 你都去肯定了，怎么没有带充电器？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们晚安喽。对着那空气说话。等着被你爱上， 劲歌金曲，颠覆摇滚， 全境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One 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whistling a melody, crystallizing clear as day. 超越800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环球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的一面，陈世安2016全新国语专辑《亲爱的偏执狂》，10月14偏执发行，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昨天说到了主角主人翁奥诗瑞用自己的故事成功的卖出非常多的保险，在最后呢，保险成功之后他就会眨眼道别，毕竟他的右手臂瘫痪了，根本没有办法跟人家握手。临走之前呢，还会说告诉你，哎，你做了正确的决定。于是呢，奥诗瑞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让他可怜的银行户头恢复了元气。3个月之内呢，跟老婆买了一间新房子，贷款比上一间少了很多，而且呢，靠着诊所的物理治疗，他的胳膊也渐渐痊愈了。可是呢，当客户还是想跟他握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假装说啊不哦哦哦哦，隔壁动不了。好的，他很多晚上都梦到一些梦，什么梦呢？就是有蓝色、黄色、白色，嘴巴里呢有一种软软甜甜的滋味，在我上方有个东西在盘旋，是个好东西，而且我会朝它而去哦。他梦到这些，他不会梦到他发生意外的那个意外事件，他梦到的是他昏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6个礼拜他都记得巨细靡遗缩的感觉清清楚楚，他记得颜色滋味，他记得自己失去了记忆，记得自己当时活得没有姓名没有历史。可是呢，在那6个礼拜当中，他所感受到除了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未来。在那6个礼拜里呢，老实说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已婚有了小女儿，他除了确定他自己活着，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呢，只有这个事实充斥在他心中，让他感受到无比的幸福。更重要的是， 在一片虚无中思考跟感受的经验，是他这辈子经历过最强烈的一件事情。好像你所有背景啊那些杂音呜都没了，剩下的声音那么的干净纯净又美丽，甚至会到你想要呜呜呜热泪盈眶的程度。可是呢，他没有拿这件事情去跟他的老婆讨论，也没有跟其他人说。他总觉得你都已经一个人齁，你都快死的时候还那么快乐，不是很奇怪吗？而且你老婆跟你女儿在你的床边哭到心都碎了，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诶，你在哭的时候啊，我躺在床上非常兴奋非常爽，这很奇怪。曾经的他老婆问他说，诶，那你昏迷中有没有听到我们在跟你说话？他就回答啦，就算哈、哦，我不记得我听见，也是有帮助的，潜意识没？潜意识得到力量，我就想求生嘛，嘿，很棒的，很棒的。但事实上，他昏迷的时候，的确是听得到外界的声音，可是那些声音很陌生、尖锐，又很模糊，就好像你在水里听到别人讲话一样。他其实根本就不爱听。后来呢？大家还记得奥斯瑞他的那个、意外是一个有人跳楼嘛？那个跳楼的年轻人，就是丧礼的时候他没有去，可是一周年的时候他去了，还带了花。现场呢，只有那个人的双亲、姐姐，还有一个胖胖的高中同学。大家都不知道奥斯瑞是谁，做妈妈的还以为，诶，那会不会是我儿子的老板呐、啊？因为老板也叫做奥斯瑞。那姐姐跟那个胖子同学呢，都以为他是爸妈的朋友，反正每个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就对了。一直到最后，在坟墓上放好小石头之后，妈妈就说了、啊、说，请问你是谁呀、啊？他就说，哦，我就是被你儿子跳楼压死的那一个。 啊，怎么这么难过一个故事啊？ 这个不是、 欸、走在路上真要小心，大家还是走在骑楼里面、欸、可是骑楼也难说，因为那个电灯也许会掉下来，你知道人要死的时候谁都挡不了你的。 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的纯属意外，我是玛丽， 我是希望还可以活久一点的马克， 拜拜。